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杨红，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2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南三环东向西方向刘家窑桥东有事故，加剧了车辆拥堵。莲石东路东向西方向莲玉桥东有事故，后车拥堵，对围已到莲花池东路的白云桥。南五环西段浪法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对围接近桐华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5号，上海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 大连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市呢将会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正式开园，多项科研成果转化入驻。 今年以来，河北省的 PM2.5 的浓度同比下降15.2%。 国际电讯，多个国家报告了一种新型变异新冠病毒，新毒株不同寻常的变异已经引发众多科研人员的关注。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宣布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3到6岁人群当中的紧急使用许可。 文体资讯，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首日比赛中，中国名将武大靖携手任子威在男子500米项目上连闯2关，晋级1/4决赛。 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将会于11月29号启幕，文化节将会持续1个月的时间。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8集，绿色场馆落实北京冬奥办赛理念。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打完那些针也没有任何不适，上次是吧？ 没错，对。 11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含1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天津。本土病例4例，包括上海3例，其中浦东新区2例，青浦区1例，辽宁1例，在大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92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2021年的11月25号0点到24点，上海报告1例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3例，其中来自保加利亚1例，来自俄罗斯1例，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1例。 2021年11月25号0点到24点，上海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上述3例确诊病例为朋友关系，在19到21号曾先后到苏州共同游玩，有较长时间密切接触时，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 目前已经追踪到这3例病例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31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经活动过的场所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截止到2021年的11月25号24点，累计境外输入型确诊病例2453例，出院2388例，在院治疗65例，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4例。 11月25号下午6点，上海市召开第10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上海市新增3例本土病例，其中病例1于11月12号自厦门前往北京，15号自北京抵达上海。 接上海通报之后，北京市立即对这名病例在北京的轨迹进行了调查。截至目前呢，共排查出一个居住点位，四个就餐点位。 目前北京市已对各风险点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143件，外环境涂抹306件，结果均为阴性。经大数据协查，目前未发现上海市病例与北京市既往病例轨迹有交集。 接上海的通报之后，厦门大学立即对这一病例在校轨迹及接触人员进行排查。目前厦门大学已经排查确认93名校内接触人员。11月25号，厦门市疾控部门对93名校内接触人员的采集鼻咽拭子标本93件，结果都为阴性。对法学院办公区域进行环境采样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上述校内接触人员已安排在校内健康观察区进行集中健康观察或居家健康观察。学校将按照厦门市疫情的防控要求，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频次和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11月25号，上海市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根据目前北京市进返京的规定，有相关地区旅居史的在沪人员进返京或将会受到限制。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普速方面运行正常，旅客符合相关的防疫条件就可以正常出行。 根据北京市从11月17号起实行的进返京政策，北京市限制涉疫地区人员进返京，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天内有一例以上含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 据京沪高铁终点站的北京南站介绍，旅客乘车从上海抵达北京，只需要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且为上车站查验，和之前执行的规定是一致的，出站时只需要测量体温。 记者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发现，截止到11月26号中午1点，上海到北京的各次列车都显示为可售状态。 上海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同济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25号都发布消息说，根据国家和上海的防疫防控要求，现在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 华山医院26号早晨发布消息，现在起虹桥院区、闵行区金光路958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总院、普通院区、北院、江苏路部分及江苏路分部及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 26号一早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一早也发出了公告，接上级部门的协查通知，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的疫情防控要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严格落实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现在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 江苏省卫健委11月26号通报，11月25号0点到24点，江苏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为徐州市报告，新增出院病例一例为本土病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17例都为境外输入，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本土一例，境外输入3例。 11月26号，辽宁省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布，11月25号0点到24点，大连市社会面已连续7天无新增病例，另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在集中隔离场所的隔离人员中发现。 据深泽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深泽县医院经过严格的消杀检验合格，已经具备全面恢复正常诊疗的条件，定于11月26号复诊。 记者刚刚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2021年11月25号，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C 区近14天内无新增本地病例及聚集性疫情报告。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自2021年11月26号起，将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C 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11月25号的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一例，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自2021年10月13号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报告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89例，截至11月25号24点已经全部治愈出院。 从10月31号开始，天津市各区陆续启动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目前各点位接种工作进展顺利。天津市疾控专家表示，家长应该消除顾虑，及早为孩子接种疫苗，搭建起免疫的屏障。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张青淼的报道。 最后打完那些针也没有任何不适，上次是吧？ 没错，对。 给您核对一个药啊，北京生物的，今年的2021年9月8号生产的。 在民园体育场大型临时接种点，耀华小学三年级学生李瑞博跟随父亲前来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医护人员仔细核对了接种人信息和上次接种疫苗的相关情况。孩子的父亲说：“ 我们孩子是21天前接种第一针。 孩子接种第一针之后，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他感觉还挺好。我觉得疫苗还是挺安全的，给孩子们接种也是建立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环境吧。我很赞同这件事儿，也很支持。 民园体育场大型临时接种点是本市最早承接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的点位之一，每天最多可为2000多名儿童进行接种。和平区五大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尹杰说，自10月31号开展接种工作以来，接种点位已顺利完成8所幼儿园和10所小学的疫苗第一针接种工作。 从10月31号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针是22600多针，截止到11月24号，第二针已经完成了4400多针的工作任务。目前咱们接种点是专班制，由指挥长在这亲自负责，从前期的这个组织到现场的这秩序的维持，到我们接种，包括留观，已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一个闭环。 后边的家长都准备好了吗？来，门往里走啊。 在平山道小学接种点，家长们正带着孩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排队等候接种，秩序井然。学生家长薛女士说， 因为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孩子们在一起玩啊，或者是做锻炼的时候呢，互相感染的风险降低了很多。孩子们呢，铸造了一个健康的防线，也给我们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于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北京将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北京市户籍人口平均的预期寿命呢，已经超过了82岁，健康长寿成为了老年群体最大的愿望。北京市将会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积极落实国家各项养老保险改革举措，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强化职业年金管理，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探索引导参保人多缴费、长缴费的相关政策，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保值增值，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现保险经办多卡合一，优化经办服务的流程，推动全程通办政务服务的新模式，全面提升社保领域的经办服务水平，打造具有首都特点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新名片。 为满足老年患者的康复医疗需求，护理院、护理中心、护理站等护理机构将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范围。为补齐长期照护短板，北京市将探索从居家、社区到专业机构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长期照护服务，推进家庭照护床位建设，为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老年人家庭提供支持服务。 到2025年，北京市将会建成并且运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不少于1200个。 北京市将统筹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家庭照护床位，重点推进就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应建未建、空白区域街道乡镇、就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解决养老服务设施配置不足的问题，有序推进设施严重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敬老院设施改造提升，鼓励连锁化大型养老服务机构集中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同时呢，北京市将会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力度，盘活农村闲置资产，用于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全面实施乡镇敬老院设施改造的提升计划，支持社会资本在农村兴办养老服务机构，推进农村幸福晚年驿站的建设，制定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建设规范，建成邻里互助点不少于1000个。 在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方面，大力推进无障碍设施与服务体系建设，健全无障碍设施管护长效机制，制定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地方标准，加大城市道路、信号灯、隔离带等适老化改造力度，加强对坡道、电梯、扶手等公共建筑节点的改造。 同时全面发展适老型智能交通体系，加大无障碍公交车的配置力度，加强公交站台无障碍改造，优化周边无障碍设施与轨道交通车站无障碍设施的衔接，提供便捷舒适的老年人出行环境，做好政务服务大厅、商场、超市、餐厅、医疗机构、公园景区、绿地广场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围绕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数字鸿沟的问题。其中规划还提到，本市将会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能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老年人智能化应用实际操作能力，保障老年人在信息化环境下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权益。 在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社会环境方面，将养老、孝老、敬老纳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将赡养父母行为纳入公民个人社会诚信档案。 北京市将会依托现有的资源，建设3到5所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训院校。 北京市将加强养老护理员职业体系建设，畅通职业晋升通道，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养老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市区养老服务机构分级分层培训体系，实行养老服务人才分类培训制度，实施养老护理员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加强中医健康养老护理员及师资培训，建立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和技能大师传帮带机制，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形成政府支持、行业企业为主体、社会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服务评价体系，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岗位奖励津贴制度。 同时，北京市将会发展壮大老龄科学学科集群，扩大中高等职业院校社老专业的招生名额，加快培养老年学、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康复辅具配置等专业的人才，健全老年护理专业化教育体系，加快培养医疗护理队伍，逐步建立医疗护理员培训制度。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26号发布关于2021年北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告。这一通告提出，在核算2021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工商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时，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费基数，之前已经发养老金的前面几个月可以补差额。 通告指出，2021年的1月1号到2021年的12月31号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都将以10534元每月作为基本养老金计算基数。 对于2021年1月1号至通告发布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应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算基数，重新核算并补发差额部分养老金。 此外，为了保证北京市2021年工商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合理衔接，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计发基数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发基数。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近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苹果园支行刘娘府商业街菜鸟驿站举办了暖风驿站揭牌仪式，为快递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爱的港湾。两家暖风驿站可以为快递外卖小哥提供饮水、热饭、充电、休息、防疫物品、医疗急救等10多项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苹果园支行、暖风驿站还可以提供包括社保对账单打印、社保个人权益记录查询、养老工伤待遇等17项明细查询打印快捷服务，无需再到社保大厅办理。 下一步呢，苹果园街道党工委将会坚持党建引领，为像小蜜蜂一样辛勤劳动的快递外卖等新的就业群体提供花蕊服务，成立由快递外卖小哥组成的苹果园街道轻骑兵志愿服务队和民情观察员队伍，开展包括文明随手拍、安全隐患直报、小哥微心愿、微建言、微观点、微话题等系列活动在内的一颗蜜糖项目，用实际行动将党组织的温暖和关心送到新的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河北方面的消息。今年供暖季位于天津南港的 LNG 接收站预计接卸 LNG 总量360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1%， 创历史新高。所有 LNG 将全部用于满足华北地区民生和工业用气需求。 为了确保做好今冬明春的清洁能源供应，天津 LNG 接收站将会面临三大首要任务。一是确保 LNG 船舶的接卸，合理安排船期，持续改善通航的条件，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确保气进得来。第二呢，是保障重点设备的设施运行，在入冬之前积极推动完成多项重点设备维修，进一步的提升设备的完好性，提高运行负荷和外输能力，确保气输得出。第三呢，是进一步的加强安全应急落实，完成应急电源的改造，实现在全场失电极端工况下接收站能够平稳运行，深入总结极端天气下破冰保供的经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气供得稳。 天津 LNG 接收站对缓解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优化环渤海地区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最近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正式开园，多项科研成果转化入驻，这是天津市津南区深化海教园管理体制改革、加速推进产教融合迈出的重要一步。津南区将会在3年之间建设4家大学科技园，加快创新发展聚集区的建设。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回的报道。 由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共建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开园一周时间，已经吸引了30多家科技型企业入驻。主营 3D 打印机、激光扫描仪等产品的天津博盛瑞创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刚刚自主研发了新型固化 3D 打印机，入驻科技园后获得大批订单。总经理王海军说， 选择在这边就是主要是这些老师这些人才的一个对接，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跟科技口啊相关的一些给予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支持，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学校。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大力推进产教衔接、产业引育，打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全力服务入驻企业做大做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严冰说， 这个科技园呢，跟校内的科技资源呢，充分的这个打通是共享的。老师们、同学们在这个学校有个这种这个理论的成果，在科技园里面给他提供了一个小试啊、中试啊。我们还有一个科技园的这个运营的平台公司，提供深入的、全方位的这种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孵化这种服务，包括一些个那个金融方面的服务。 目前，津南区在全面建设创新发展聚集区和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围绕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医疗器械、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构建1+3+N 的科技成果转化及支撑体系。津南区科技局局长付强说，到2023年，区内大学科技园将达到4家，力争1家达到国家级标准。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11月25号召开秋冬季污染天气过程解析及近期空气质量预测媒体通气会。今年以来，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PM2.5 浓度同比下降了 15.2%。 预计12月份河北省还将有2次污染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对较轻。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据统计，今年1到10月， 我省11个地市平均达标天数220天，较2020年同期增加11天，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8天，较2020年同期减少2天。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王小丽介绍，今年以来，我省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 今年呢，全省的空气质量改善的非常明显。我们全省的 PM2.5 呢，截止到11月25号是同比下降了15.2 ，PM10 呢同比下降了11.4，二氧化硫呢同比下降了23.1。国家的二氧化硫的年标准呢是60，我们现在的这个二氧化硫呢，全省的所有的市里头基本都小于10。氮氧化物呢也同比下降了9.1%，包括一氧化碳和臭氧都有大幅度的改善。 十月份以来，我省共发生4次污染天气过程。王小丽介绍，与以往相比，这几次污染过程呈现出3个不同的特点，即污染物累积速度明显放缓，污染持续时间明显缩短，污染影响范围明显减少。 今年以来呢，我们省呢不断的加大大气的治理力度，对钢铁、焦化、水泥、电力、玻璃、陶瓷这6个重污染行业呢，进行了这个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呢，也出台了砖瓦、石灰和耐火材料3个行业的新的排放标准，也加大了治理的力度。同时呢，对散煤的双代工作呢大力推进。所以呢，今年秋冬季呢，空气质量整体处于良好的状态。 今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河北省环境气象中心会商，11月26号到29号上午，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出现一次中度及以上级别污染过程。 对讲机呢，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的物件。我们使用对讲机的时候，调到约定的频段，可以发送自己的语音，也可以接听别人的语音。在各行各业呢，都出现了它的应用身影。但是擅自使用对讲机，随意调整频率、盗用频率，则会严重的扰乱和破坏正常的空中电波秩序。如何正确规范的使用对讲机？今天呢，就由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来解答。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对讲机是一种无线的可在移动中使用的一点对多点的通信终端设备，只需轻按一键便可与一个或一组人通信。在处理紧急突发事件时的调度指挥中，它的作用是其他通信工具所不能替代的。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四级调研员郑腾飞介绍说， 实际上呢，按国家的有关标准应该称它为超短波调频无线电话机，通常呢是将功率小、体积小的手持式的无线电话机叫做对讲机。以前呢也有称它叫步弹机、步话机，而将功率大、体积较大的可装在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或者固定使用的无线电话机，又叫做电台或者叫固定电台。 近年来，对讲机业务发展得非常迅猛。之前，对讲机只在公安、交通、防汛及城管等部门使用，现在运输、娱乐、餐饮、物业等行业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按照通行业务分类，分为公众对讲机、数传对讲机等5类。其中，公众对讲机可以即买即用，不用办理任何手续。郑腾飞， 它规定的功率比较小，0.5瓦以下。然后呢，工作频段呢是409.75到409.9875，有20个频点可以使用，不用办理电台执照，不用交频率占用费。像咱们这个老百姓，一般就社会生活当中啊，如果使用范围只在300-500米以内的，建议还是大家用公众对讲机足够使用了。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1月26号0时35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5883万0438例，累计死亡517万4646例。仅25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602284例，死亡病例新增8155例。 最近呢，多个国家报告了一种新型的变异新冠病毒。新的毒株呢，不同于寻常的变异，已经引发了众多科研人员的关注。博茨瓦纳卫生官员24号晚上证实，本国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变异新冠病毒，并正在对其进行研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专家皮克克日前表示，博茨瓦纳发现的这种新的毒株有32处变异，其中多处变异或将会导致对现有疫苗更强的抗药性。 为预防这种毒株在英国传播，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25号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南非、博茨瓦纳等6个非洲国家将从26号起被列入红色警戒名单。英国将从26号中午12点起暂停来自这些国家的航班。一些卫生专家认为，随着多国解禁并重开国际旅行，这种变异毒株的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24号已将这种毒株列入正在监控的变异毒株，世卫专家将对这种毒株进行分析。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当地时间11月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目前已经在南非检测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经过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私人检测实验室合作进行基因组的测序之后，目前呢已经在22例阳性的病例当中检测到该变异毒株。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警告说，检测到的感染新变种病例和检测成阳性的人数都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南非的豪登省西北省和林波波省。 专家认为，无论是否出现新的变种，非药物干预的重要性保持不变，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佩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英国国家审计署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冠大流行让英国政府措手不及，暴露了英国在面对紧急情况下的脆弱性。政府也没有根据英国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传染病大流行模拟演习当中得出的警示而采取行动。英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从9月中旬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直保持在3万例以上。 目前中东欧面临的疫情形势非常严峻，中东欧各国人口总数虽然并不多，可是新增病例却不少，而且确诊比例高，最直观的就体现在每天的新增感染病例数上。捷克在过去九天里已有三天打破日增病例的最高纪录，近期每天新增病例在2万例左右，累计确诊病例也在本月的22号首次突破了200万。 捷克总统办公室25号晚上发布声明说，总统泽曼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声明说，泽曼上个月因病入住了布拉格的中央军事医院，25号早上出院之后回到了布拉格西郊的拉尼城堡，当天下午接受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再次入院。在接受新冠治疗期间，泽曼将会暂停官方活动。据当地媒体报道，泽曼目前还没有出现相关的新冠症状，他此前已经接种过3剂新冠疫苗。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25号宣布，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3到6岁人群中的紧急使用许可。今年1月20号，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宣布给予科兴新冠疫苗在18岁以上人群中的紧急使用许可。9月6号，这一机构又批准科兴新冠疫苗在6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说，研究的数据显示，与成人相比，儿童接种科兴疫苗能够产生更多的抗体，不良反应也更少。智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智利全国1900万人口当中，已经有1380万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包括加强针在内，智利全国接种新冠疫苗总剂数超过了4000万剂。 据白俄罗斯媒体11月25号报道，目前伊拉克方面接到约1000名在白俄罗斯的伊拉克难民意愿返回的请求。同一天，一批难民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乘飞机返回伊拉克。近期数以千计难民试图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等欧盟国家，最终前往西欧，其中多数人来自中东。 连日来，阿富汗货币阿富汗尼在持续贬值，目前已经达到了该货币自发行以来的最低值。阿富汗经济学家和货币兑换商警告说，阿富汗将会面临货币短缺的危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最近走访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发现阿富汗货币持续贬值，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喀布尔不少市民涌向了货币兑换市场，市场内非常的拥挤。 据阿富汗货币兑换联合会发言人齐拉克介绍，阿富汗资产被美国冻结，国内民众对美元需求增加，银行对民众提取美元数额进行限制等，都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国内货币短缺。 我们再来看扎哈罗娃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的原则立场是反对将在任何地方举办的奥运会政治化，这一立场同样也适用于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扎哈罗娃说，美国经常用臆想出来的借口展开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其目的是破坏扰乱奥运会在那些不服从美国指挥的国家举办。他说，俄罗斯在索契举办冬奥会时也曾经遭遇过美国的所谓抵制。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衷心希望中方能够克服这些压力和破坏，成功举办好北京冬奥会。他还强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11月26号，国家工信部、国家卫健委 5G 加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暨北京冬奥会 5G 急救保障和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启动会举办。 5G 急救将为北京冬奥会和首都市民提供一体化综合院前急救服务，将患者信息与院前院内实时共享，实现上车即入院。预计今年年底，北京急救中心的 5G 急救车能达到30余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北京急救中心一楼大厅的一辆 5G 救护车内，监护仪上实时显示出模拟伤员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 5G 救护车配备了 4K 视频监控系统，能实时传送清晰影像。北京急救中心医生刘洋介绍， 如果在现场，我们有一些对于困难患者的救治情况，可以做一些实时传输的视频指导。同时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患者的所有信息尽快的传送到我们对接医院，让对接医院呢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患者目前的情况， 以便利于早期的进行一个准备，更加节约了我们到现场和医院转换之间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些 5G 上面的设备呢，比如说电子医保可以实时结算的。 这辆救护车上的 5G 系统显示屏幕能实现救护车和指挥部的视频通讯。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定点急救转运机构，北京急救中心对随车医生开展了相关培训。北京急救中心张文忠主任说， 搜集了世界各地历届冬奥会伤病的排序，不同部位的外伤怎么处置，我们都有一个很规范的培训。培训之后呢，检查设备和他所需要的治疗的一些手段都要相应的跟上。5G 的救护车现在已经有5辆了，到年底我们再增加27辆车，能够达到31辆车。最后期间重点就是对于可能发生到的问题，我们要提前想到，做好有关突发事件的预案的处置的一些演练，更好的服务好咱们冬奥会。 未来 5G 急救将为北京冬奥会和首都市民提供一体化综合院前急救服务，将患者信息实时共享，实现上车即入院和移动的 ICU 功能。目前本市已有26家医院与 5G 急救系统形成对接。张文忠表示，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全市都要把 5G 能够铺开，车上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的救护车不知道是能碰到什么样的病人，一方面呢，我们要分级分类的进行调派和处置，第二个呢，要跟所在区域内的医疗中心要建立一个联系，能够达到区域内的一个相互的协同，只要是有急诊能力的医院都要覆盖。 2021-2022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于当地时间25号在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开赛。首日比赛当中，中国名将武大靖携手任子威在男子500米项目上连闯两关，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女子500米，范可欣携手臧一泽、张楚彤出战。资格赛，范可欣、臧一泽均排名小组第一晋级。随后的预赛，范可欣、张楚彤均名列小组次席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本站比赛是本赛季世界杯的最后一站，前三站比赛中国队共获得5金3银5铜，任子威表现尤其出色，在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上都有金牌入账。 11月25号的上午，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云顶滑雪公园开赛。承担本次测试赛报道任务的各路媒体在场馆媒体中心有序展开宣传报道工作。本次测试赛的场馆媒体中心呢，坐落于云顶场馆群的中心位置，建筑呢分为两层，一层的主体为媒体工作间，二层呢则由新闻发布厅和媒体休息区组成。 场馆媒体中心为文字记者准备了120个工位，为摄影记者准备了80个工位。除专属的工作区外，工作间内的各功能区域设置齐全，让记者在工作中感受来自家的温暖。 11月26日，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举行的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进行了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预赛。观众通过电视转播，不仅能够看到运动员驰骋在赛道上的风姿，还能够实时的观看到运动员的滑行数据，比如说时速、用时和排名等等。这些呢，都是赛事转播团队在背后紧张工作的成果。据了解，本次比赛云顶冬奥赛道障碍追逐场地分布了20个转播机位。 北京冬奥组委26号在首钢办公区举行冬残奥筹办情况主题新闻吹风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会上了解到，冬残奥会5个竞赛场馆和3个冬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经与场馆主体工程一起同步完工。无障碍各主要客户群无障碍流线清晰顺畅，无障碍永久设施建设规范标准、可持续及人性化建设目标明确。一起来听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说，为保障残疾人享有高水平的参赛观赛体验，北京冬奥组委专门制定指导意见，提出了57个业务领域中涉及残疾人的特殊服务需求要点，并推动落实。他以新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举例说明。 那么这个知识手册可以说是咱们国内首创， 大家看到了，我们通常情况下的文字呢，就基本上是这个字体。可是你看这个为什么叫大字呢？我们盲人分成了三类：全盲、半盲、低视力。全盲运动员能够摸出来他的文字，以往呢是牛皮纸似的，特别的厚。那么我们这次采用了新的技术，只是在上面一层高科技研制出来的盲人印刷品。我们还有英文版。 这套书籍的编写也区别于以往。 过去我们以往先有理论后有实践，我们这本书是先有实践后有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组织了不同类别的残疾人，把他们在生活当中、运动当中一些体验描述出来，我们残奥会部的同志们和我们有关社会上的一些同志们一起编成现在这种理论，可以说基本上能够满足20多个业务领域。 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素芝介绍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按照冬残奥技术规范提供专项竞赛服务。 一个是要确定参赛运动员的分级，在竞技和竞速两个结束区都为运动员提供专业的轮椅假肢维修服务。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将于11月29号启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还将开展京西体验之旅、小院艺术节、门头沟专题节目、东湖林人文化等主题活动。 本届文化节呢，还将会全新打造特色精品民宿，门头沟小院当中开展小院音乐会、山间茶会、手工艺传席房这样一些主题活动。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呢，目前处于多元素融合创新的发展过程，小院已经涵盖了全区35个村，未来5年将会继续推广并且完善门头沟小院，打造成熟的文旅康养休闲区。 2022年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这个时候呢，也是日历书最风光的时候。诗词、养生、博物、艺术、建筑、文物、健康等日历书纷纷在各大书店 C 位出道，这些日历书更是纷纷发出2022每一天都值得探索、每一周都值得期待的美好期许。记者近日对日历书市场进行了一番探访，年根将至，日历书已悄然展开一场新的变局。尽管今年日历书不断出新，但据统计，当当、京东等电商平台在售的日历书有50种左右，比去年少了20多种。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日历界的网红新品单向历的10人团队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主题、形式、工艺如何创新，小单向历磨合了快1年的时间，读者的意见呢也被采纳了进来。读者也发现啊，今年的单向历一改往年的克制风格，不单将焦点放在了文字上，更以年轻活泼多元的风格出道。单向历系列产品二分历还以其专业性和大胆突破的勇气，近期呢入选了第17届亚太设计年鉴年度设计作品名单。 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部已经上演了21年的经典作品了，今年它将迎来首个官方授权商业制作演出的中文版本。12月24号到2022年的1月2号，这部剧的中文版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阿云嘎、徐瑶将化身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演一场爱情大戏。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其法文版音乐剧呢，从2001年首演以来，巡演的足迹遍布了40多个国家，也被改编翻译成了英、德、韩、日、西等10种语言。它首个中文版的诞生是由法语原版主创来担任导演的，它将让全剧24段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有更为立体和动人的呈现，编舞与动作设计呢，融入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元素。 大美之翼，厚德之行，2021天津美术学院设计学类教师作品双年展正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这项展览通过81位教师的260余件作品，集中展示了天津美院设计学类的教学与创作实践成果。 展览现场陈列的作品涵盖了陶瓷、玻璃、漆画、漆器、金属首饰和水彩等。记者在展览中还注意到，在创作当中，很多教师将视角从课堂转移到社会实践当中，在保持设计美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作品的功能价值与大众需求。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廊坊凌空经济区大型地标性景观雕塑建筑凌空之门的图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品呢，注重功能与美学的结合，大地艺术与雕塑艺术的结合，以谁持彩链当空舞的优美的意境，将两条道路的三个出入口巧妙融入到了设计当中。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中，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落实绿色办奥的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技术革新等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场馆建设过程中，多项举措实现了奥运史上第一次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八集，绿色场馆落实北京冬奥办赛理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刘京泽的报道。 张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成为了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经过百公里的传输，这些风能转化为电能，让北京赛区一座又一座场馆实现了绿电。点亮的不仅是场馆，更是北京冬奥会一直秉承的绿色办奥理念。现在北京冬奥会的全部场馆实现了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场馆的照明、运行和交通等用电均由张家口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提供。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说，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标之一，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综合目标，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地区的风能、电能生产的绿电输入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的绿电供应。 绿色办奥还体现在交通上。今年11月12号，北京202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服务车辆交付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在北京冬奥会当中，清洁能源车辆的使用率将达到85%，为历届冬奥会之最。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交通组织和服务处处长马瑞强说， 北京赛区内部呢，将主要使用纯电动和天然气车，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内部将主要使用氢燃料车，清洁能源的车在全部车辆中占比达到了85%，这个比例呢，在历届冬奥会属于最高水平。 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的海坨山谷，目前气温已降至冰点，而在山腰上，几辆绿、橙、白三色相间的氢能大巴穿梭其间，接驳参加测试活动的保障工作人员。测试活动期间，氢能大巴已经正式开始为延庆赛区核心区提供接驳服务。每辆氢能大巴每行驶100公里，可减少7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14棵普通树木一天的吸收量，实现零排放、零污染。马瑞强说， 大规模的使用氢燃料车来保障大型活动，这个在国际上也尚属首次。 绿色办奥也体现在冬奥村和场馆中。山林场馆生态冬奥是延庆赛区最核心的设计理念，两大场馆的客房、健身房、公共区域等区域的能耗都可以得到系统的实时监测，建筑用能负荷甚至可以提前预测，设备工作模式做到了最大优化，高效用能需求得以灵活响应。而这样低碳节能的方式也用在了北京冬奥会场馆里，研发出数字孪生智能化集成管理平台搭建在场馆中，包括水、电、气、热这样的能耗都会通过管控系统得到数据反馈，并且通过它内部的逻辑计算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建红说， 绿色智慧场馆建造和低能耗运行技术攻关，建立数字孪生和智能化集成管理平台，同时把这项技术呢，运用到这个数滑管的建设当中。那么在建设当中啊，节省了施工工期2个多月，钢材呢将近3000吨。在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建成呢环境精准控制平台，形成场馆的能源总管家，日能耗降低了10%以上。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则创新性地使用了地化镉发电玻璃， 这种新能源玻璃具有弱光性能好、抗衰减等特点，是适用于光伏建筑一体化的理想材料。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总工程师彭寿说， 他把建筑和光伏的有机的结合，特别现在我们2030和2060碳达峰、碳中和，那我们不断是要达峰，但是我们更多的还要减碳。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个建筑物呢，它所做的材料就是具有这个发电，同时又有具有它的建筑材料的特性。另外呢，它又是一种艺术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绿色的建筑材料。那我们这一次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我觉得是一个奥运绿色和科技结合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的办赛理念之一，而绿色也是北京冬奥会的底色。越来越多的绿色设施通过科技实现出来，也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留下了宝贵的奥运遗产。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九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十三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十一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杨红。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